为你们隔壁吃过树冠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，叫寻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要加强，印尼的空腹最擅长，然后金铜造就有红山，他们的自我习惯从小就有如木染，什么当真空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，想要去江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该怎么该七尘难免手心开，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，嘿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了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，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，东亚缤纷的招牌，一杯我一脚踢开，当时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当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新武士任前进，人者无名，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当时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当时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如果我有进攻，非人所逼，为人耿直不屈，一身正气，哈。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肠带刚，想要去江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